众生已平等，群起将所信的正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经。 九龙西七号黄毓民马玉生， 那里有更美风景，人民都可以，人民都可以得胜。 myradio.hk 全力支持公投制宪运动。 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 myradio 的支持者，大家好，我是毓民。我呢就忙于选举工作啦，咁但係我都要喺度提醒大家，九月嘅月费呢就希望大家呢就可以帮帮手啦，因为我哋选举呢亦都係非常之辛苦啦，成日喺条街度啦。咁我哋而家其实四区呢佢哋个人都有去筹款嘅，咁但我个人就係冇去筹款嘅。咁大家撑呢个毓民踩场，为毓民踩场打气，咁月费呢就 double 又 double 啊，喺呢度希望大家帮帮手为毓民踩场打气，多谢你。 现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择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喂，又翻到嚟港珠澳第36集啊！我系你哋嘅主持人情况二世祖。我哋今日其实都好多人，有边个喺度今日？ 有我喺度啦，我简洛夫啦，仲有 我哋伟大嘉宾简洛夫， 猫主席 都喺度啦。哇，今晚阿猫姐又喺度噶嘛，系嘛？咁今晚真系人才鼎盛喎，喂！ 人才鼎盛真系。 full team 上场啦，今日差唔多。 唔系啊，今日全部都系猫啊，真系。 喂，二世祖啊，你揸緊車喎，而家係咪？ 你又冇貓啊，你揸車就冇貓啊，千祈。 唔係點解我揸緊車呢？總之係即係同我呢排冇做節目都好有關啦，同埋即係講緊係嗱，仲有少於兩個禮拜呢就香港選舉啦，咁就屌你老尾老虎蟹啊，老即係阿婆跑步老蟹都要投葉普城啊，屌你老尾唔撚好信點乜撚嘢民調話泰國好啊，國事安全啊，毓民穩陣啊，重奪議席啊，屌乜撚嘢都唔好信啊！打電話俾你啲朋友 send message， 同屋企人講，爭取全我哋而家嘅目標就係首要熱普城五區直入，係咪？係 啊，喂， 係啊，我都喺度追緊啊！ 喂，你會翻去啊嘛，係咪？ 我翻去嗱，咁咧我就即係嗱，我哋呢集節目播出咧就講緊係8月24日星期三啦。咁嚟緊呢我就同大家做个预告啦，嚟緊两个礼拜之后 ,9 月7号夜晚6点半至7点半我哋港珠澳会进行史无前例第一集嘅现场直播，係视唱直播嘅，咁我就会介时啦就喺香港同大家主持节目。咁而嗰集呢我係已经请个嘉宾㗎啦，咁嘉宾呢就係、是、同我一样都海外返香港要投葉普城嘅听众嚟嘅。系啦，咁就即系大家就乡亲父老啊、听众啊，密切留意，一肯定要保住 my radio 啦。如果唔系听，系上翻 YouTube 睇呢个叫做视像直，即系视像重温，一样可以睇到我嘅风采嘅，系啦。即系我肯定系呢个叶普成最靓仔嘅节目主持人啦。即系除咗泰博之外啦，系啦，即系纯红紫白嘅妖红咁啊，佢系，系啦。 喂，仲有喂，啊喂，你开票嗰晚去唔去啊？喂。去唔去嗰、那個即係睇開票嗰、那個喺呢、那個應該就係響呢個咩中心啊？喺機場嗰個呢？ 機場博覽館。 係咪呀？ 博覽館啦。嗱開票嗰晚呢我就做唔到監票員啦，因為你知做監票員呢就其實要今日喺今日之外喺地辦嗰度 宣誓 填表同埋去民政事務處宣誓㗎嘛。即係其實呢做緊節目呢一刻呢我係揸緊車返屋企嘅。係呀，所以大家可能聽到啲咩叮叮聲啊、打燈聲啊、直卡直卡咁樣，或者即係我喺度撥人屌人老母呢，所以就唔好见怪啦。咁你话去唔去監票嗰度，我可能 send 个 PM 俾阿近问下啦。即係问下可唔可以去，咁即係我同阿近啦，咁即係屌咁阿近都知我哋，即係我哋都叫同阿近叫有啲偈倾咁样啦，咁咪睇下有冇得安排。 喂，我都会返去，我到时返个联络你啦，我会去新东，我会帮阿国师，我帮国师手。 你系咪你话你系喺大埔嗰头㗎嘛？ 係冇错。 你去即系你去站台咯， 我大埔 系 大埔地打嚟噶嘛，我 唔系大埔嗰度，你会唔会去阿家佬个大站啊？ 我会联络啊，我会联络客家佬啊，系啊系啊， 系啊， 系咯，即系如果即系嗱，我咧我就应该即系阿简洛夫，我哋嘅金牌监制啦，就会去大埔昌运中心大站啦。如果各位听众想嚟揾我嘅话，我就应该喺国师总大围地办或者大围火车站一头，即系嗌咪啊又成咁样噶啦，系啦。咁就即系全家总动员，票投热好成，一定秒入，拜拜。 系啦，冇错啊。喂，今次唔系讲笑，真系今次其实系我即系我都觉得系最即系最后一可能系最后一次嘅。今次衰咗真系真系可以各位真系可以收工啦，因为移民就快啲谂住移民啦，系。 系啊，即系嗱，其实咧好多时咧，即系讲话我哋要 project 自己赢，就一来就要讲到自己有几想赢啦，系咪先？即系如果你有决心喺度嘅话，你觉得你自己一定要做到，咁你就会不管用几大嘅努力，都要将呢个目标去达成。另外一样嘢，其实我好想闹嘅，我想屌卵陈呢班咁嘅閪窿咁嘅，屌你老尾戴耀廷啊！聪明选民呢个 Natalie Hui 呢条使乜臭閪好卵陈来嘅？我屌你老母臭閪你乜卵嘅聪明选民啊！屌你老尾本土派啊！即系青年真正已经系琴晚郁文啊，加持咗话系同几派啦、啊！屌你老尾一卵个选民啊，都唔卵走去邀请出席你咁嘅聪明选民嚟。剩下一样嘢更加戇鳩就系聪明选民系咩咧？咁就要即系拔尖保，即系唔系拔尖保底，系一个保底计划。就是要一路摸住晒全部民调同埋即时嘅票站通知。如果嗰个候选人系即系比较陈，即系讲紧泛民啊，即系讲紧系公民党啊、民主党啊，嗰个叫咩？范国威嗰个组织叫咩名啊？新退党同盟系啊，新民主同盟同埋其他嘅人，即系如果系沉喺底嘅话咧，佢哋就要动员啲咁嘅卵屌出嚟投票。我屌你老尾啊！你呢个 唔系不过佢嗰个衰咗啦，你知啦，无敌神驹玩超佢啊嘛，何志刚玩到何志刚排第一啊嘛而家。 何志刚劲啊！我哋要全家投呢个 C K 啊！ 佢 嗱咁咧， 佢个系统都short 噶啦，佢咁样佢根本就。你即系你点样 maneuver 嚟嗰啲选民去做咩？选民一来选民俾你听你，二来人哋我打好似无阿神驹咁样搞你，咁你又玩完啦嗰、那个成个系统系咪？ 唔系最主要就系嗰个系统咧，就可以俾人无限次登入啦，咁你可以乜都得啦，真系系咪先？你喂其实喂嗱，即系另外一样嘢，即系我想屌都未讲完啊，屌头先，屌你老尾！即系你而家港珠咧，好多时咧，即系无啦啲咁嘅所谓叫 KOL 啊 ，Key Opinion Leader， 有同人讲话咩推介投票指南啊，讲紧配票呢啲咁嘅嘢，屌你老尾，即系信埋啲咁嘅嘢，或者候选人咧依赖埋啲咁嘅嘢嚟推己入去咧，基本上咧同香港人一般嘅 mentality 系差唔捻多嘅。我屌你老尾，你做任何嘢最紧要系打好基本功啊嘛。阿简洛夫，阿马主席嗰啲，你做 IT 咧，好多时你啲咁嘅，即系你就做 IT 啊。好多人係做 system admin 啊 programmer 咁開始做㗎嘛，咁你只可以睇到成個 business 係點樣運用利用嗰個 system， 同埋即係有啲咩鑊咗可以救㗎嘛，係咪先？我屌你老尾啦，真係屌你老母臭閪，你班咩冚家產大妖精咧，即係你我數撚到你仆街，做你咩泛民啊嘛，公民黨咧嘛，一味靠近你咁嘅撚屌，你老尾配票啲咁嘅嘢，同呢個叫做拔苗助長咁樣嗱，呢個分別啊，唔撚做自己嘅工作，一味以為 word of mouth 去投票，我屌你老母啦！即係雖則香港人係咁撚豬噶啦，都冇撚得救噶啦。 唔係，其實我覺得佢呢啲咁嘅嘢咧，其實對葉普成嗰啲個選情嘅個影響不大嘅，講真啊， 不大。 因為唔係因為你嗱你係投葉普成嗰啲，你根本已經有跟開知道佢做緊啲乜嘢。根本你唔会俾佢动摇到㗎嘛。即係你只係动摇到嗰啲乜中间嗰啲唔知点投嗰啲㗎啫。但係我相信呢啲好少喎，即係嗰啲唔知点投嗰啲係嗰啲都係黄丝带嚟㗎啫。嗰啲即係佢咁样搞，其实会搞死民主党啊，真喎，我觉得。 即系泛民 滥 炒， 系咯， 嗰啲。其实叶普嗰啲勇等，其实系后嗰班系好几 热噶啦， 系几实正嗰班，即系唔系个面红得立。你睇嗰班已经成日俾即系喂，俾人屌到个眼，嗰班勇等已经即系已经好硬正啦，唔会咁易俾佢哋 咁样讲，即系唔系话我哋唔去做嘢。跟住其实咧，即系我哋仍然去做嘅就话咧，就系去游说身边嘅人咧，我哋就得噶啦，我哋唔使理嗰啲咩幕嗰啲打飞机。

住喺間太古城都千秋幾萬嗰啲啦。你要保住你份身家，你要維穩，就要永續基本法，就要投入保平啦。 咁係啊，喂，而家都好多人係馬拉車邊，即係抽下水，又係講翻嗰個即係永續基本法噶啦，啲其他啲政客啦。 唔係啊，即係連阿陳雲老師都要唱歌，即係跟全部都要跟，全部都要跟。 係咯，都唔係咯，好多已經即係好多都。 全部都要跟。 咁 high 嘅你？ 全部都要跟，真係好 high 我覺得國師應該有希望啊，國師應該佢有佢。 我覺得係咯，我覺得以佢即係我個人睇，我覺得佢最強，因為佢真係佢唔係話真係夾把口出嚟同人鬧同鬧，佢真係佢寫到好多文章，即係佢係。喺學術性係可以說服到你㗎喎。 最大鑊即係我哋係咁諗呢，我哋最驚就係香港嗰啲好豬嘅大佬選嗰啲即係選民真係其實。因為其實即係我四年前我去做選過，即係香港嗰啲選民就即係分中間遊離嗰啲其實唔係咁多㗎，即係唔同地區選舉嗰啲咁樣呢，即係香港嗰啲選民佢選開嗰啲就選嗰啲㗎，選開嗰個黨就選到嗰個黨，選開嗰啲唔係點解啲民主黨千秋萬世就咁解㗎，即係佢做過咩佢唔會知㗎，唔會記得，佢唔會搵返佢做啲嗰啲人做過乜嘢㗎，即係所以呢就所以其實香港你搲一票係好辛苦好難，即係你搲到嗰票即係嗰票係遊離㗎，本身就係、是、你有啲係唔選你就係唔選你，你搲都嘥氣㗎，真係係咪？ 同埋我覺得香港島真係比較難啲去，即係香港其實我覺得香港島嘅選情會比較平靜啲，因為其實你話以往嚟講香港有啲社會問題啲，香港島嘅影響真係少啲喎，都係對新界啊、九龍嗰邊嗰啲區係咯。 我唔知道你琴晚有冇聽阿堂主 live 啦？琴晚堂主個 live 係好正嘅，點解咧？佢就講緊話，即係你班住喺香港島嘅人啊，即係基本上就屈喺啲可能譬如東區啊、中環咁樣，你而家唔覺得個社會有問題啦、啊？你 係啦，冇錯就係、是。 睇下出面 係 咪真係亂鳩咁嚟啊！全世界真 係 屌你老 尾！嗰班人可能一年都冇去過上水啊，冇去過嗰啲地區啊。 係啦，噃啲死火客會啲死火客被衝到佢置地廣場啊嘛！ 屌旺角佐敦都嫌 cheap 啦！喂，你知唔知其實我而家 係 Atman 出嘅 Pacific Highway， 你 話 幾快？ 哇，幾快喎 ！Atman 係啦， 直接咁好快啦 ，Pacific 嚟嚇。 我係他文嚟嘅，已經你話幾快？係咯，咁就即係香港選舉仲有冇嘢補充啊？大家包姐有冇嘢補充啊？ 仲有都係講咩？呼籲下咯，即係當然唔係個個都可以翻去啦，即係專登為會亦都會專登為今次翻，咁就喺海外咁啊，打下電話翻去啲親戚度提下佢投票啦，同埋提下佢投葉寶成咯，啊，即係每個人就算唔喺個即係唔即係你咁可以間接都可以幫可以幫助嘅。 唔系 吹下票， 系啊，即系唔系即系叫拉低一票低一票，即系个问一下，就嚟选举咯，投边个啊？咦，你投呢个人啊？点解？即系点解嘅？有冇睇过其他候选人政纲？你唔需要嗰时好 hard sell 咁样去讲嘅，你真系问一下，关心一下，话哦喂，其实咧个马平时好惨啊，喂，你不如咧你睇下，即系譬如你嗰区嘅陈文老师。你睇下陳雲老師份政綱啦，你都係即係唔想咁樣啫。不如你睇下，你再諗下投邊個啦。你唔需要好 hard sell 咁樣嚟令到我 hard sell 咁樣嘅。你好 soft 咁同佢哋講，叫佢即係佢哋 buy 咪 buy， 唔 buy 咪 buy 咯。咁大家成年人，你唔聽嘅話，咁我都阻止唔到你㗎，係咪先？ 嗯， 係啦。喂，咁選舉仲有冇嘢要補充？ 冇乜啦， 選舉就遲啲等你哋兩位翻去之後再俾啲 你哋 live 啊嘛，等你哋 啲報道即係俾啲即係緊即係現場貼住嘅報道俾我哋咯。 係啊，同埋即係如果即係大家想係啦，即係大家想知道更加多嘅話，咁就睇下下集港珠澳我 live 啦。咁我即係我翻到去咁我。講下我啲街站所見所聞啊，即係同大家分享一下咁樣啦，同埋係啦，即係呢一集咧，我諗住 share 完之後咧，我即係錄完之後，我就會 post 喺 my radio 群組噶啦。咁大家如果有咩想我問，即係想我下一集有啲咩感想所講，不妨留 comment 係啦。 喂，你加拿大嗰邊有冇動員到啊？有幫手動員啦、啊？你同有聯絡噶嘛你？ 加拿大嗰邊冇乜人翻啊，據我所知係得一兩個咯。 哦，唔係，即係幾多人翻唔緊要，你動員嗰啲人去電話啊、email 啊咁樣啊嘛。 有屌同我玩嗰啲，基本上都係即係呢個叫做熱普城㗎啦，係啦，我仲有偈傾嗰啲，係啦。 咁啊，仲有冇嘢补充选举？ 冇乜咯， 冇乜啦。其实今次个选举个结果都睇得到，香港系有咩嚟玩噶？其实真系仲可以，即系都几决定性噶啦。睇嗰、那个即系选情出嚟嗰个局势，已经都几明朗化啦。睇到香港真系仲可以挨得几耐？ 唔系，其实到今时今日都你都睇到系即系都大镬噶啦。不过你即系选入去就可以将嗰、那个。即係可以，或者仲有少少希望可以扭轉到佢，係咪？如果你選唔到佢，真係係咁先啦，真係。 係啊，同埋即係呢個叫做你睇到阿千祺俾選管會，阿陳浩天俾選管會，阿郭強哥俾選管會，係啦 ，ban 嘅話， 我哋而家簡直無法無天啦，唔係都你根本就即係自己帶頭違反個基本法嘅，屌咁都得嘅。 咁咪一次咯，真係。 你已經係睇到下一集你话再会唔会有叶普成入到闸？我系抱呢个叫做悲观态度，系啦，即系今集已经玩到你咁样咯。咁即系如果你下一次再想入嘅话，佢 ban 晒你都得噶。咁你话我要真普选，系啊，我俾个普选框架你啊，但系我用呢个叫做行政程序啊，呢、這个叫做用官僚系统嚟玩纠缠你班候选人，全部都入唔捻到闸。我俾得你系，我系俾你普选啦，但系只有我话嘅候选人，所以其实系。系最后一次噶啦，系啊，我哋都要打告急牌啊，所以我哋要翻香港屙屎咯。 唔系，所以最后一次，我就话即系话，即系可能你四年后仲有选举，但系嗰个选举系一个假嘅选举啦。而家照起码都仲有，即系叫一半系叫直选啦。但系你而家就梁天琦都唔俾佢入嘅，唔俾佢选嘅时候，根本已经唔系一个即系嗰半嘅普选啦，即系系咪啊？ 同埋呢个叫做乜乜捻嘢？呢个叫做共产党最中意嘅拉一派打一派。成功咗啦，即系令到你班友个个喺度 believe 你咁，系咪先？即系嚟赞你班友啊，成功晒啦，好惨，真系。咁就选举嘅嘢讲到呢度啦，好唔好啊？ 好咯，好咯，啊， 系咯， 吓、啊，你揸车啦，咁样，你揸车啦，我交翻俾阿猫姐主持啊。 咩啊？你交翻俾猫姐主持啊？ 好唔好啊？ 好咯，好咯， 好咯， 咁就，哇，咁 你有冇？你有冇？仲有冇嘢？你有冇嘢想讲啊？ 我有冇嘢想讲啊？冇啊，投票啦，游说下，即系屋企人又好，亲戚又好，香港朋友又好，同埋即系 Facebook 露 share 啦。你除咗即系，如果啲有啲讲又唔听嘅话，即系正如大话讲一百次就会变真话。你 Facebook 度够 post 够 share 嘅话，嗰班友即系除非 unblock， 即系 block 够你 unfriend 咗你啫。系啊，多即系你唯有用呢一招嘅啦。系啊，系啊，系好捻，系好捻原始，好捻 primitive 啊。不过冇计啊，屌，即系鸠做都要做 ，all in 热普城系啦。咁就嗱，因为我揸车同埋我晏啲有啲嘢要做，咁就即系迟啲翻嚟再交代点解呢排冇做，将来亦都唔会成日做。咁就迟啲翻嚟咯。喂，咁多谢晒咁多，你俾我今日出镜啦。 好，OK，OK，、okay, okay. 好啦 ，thank you，OK，OK，、okay, okay. 好。好，猫姐，我哋选举啊，香港选举讲完讲咩咧？ 哦，讲完选举啊，啱啱其实啲单都系阿二世祖佢嘅提供嘅资料嚟嘅，即系近来呢排呢个都系呢个政治红人，唔知大家有冇留意？ 边个嚟讲？ 呢个 Salim 啊。 哦，系啊， 而家翻翻嚟澳洲先系嘛？翻翻我哋澳洲本土先。 系啦，我哋而家开始有好啦，系啊。哇，呢个 Salim 真系红爆啊！我睇下。 有呢排有喺度啊！ 佢嗰个 video 真系好过分咯、 啊。唔系我要强奸你老豆老母啊嘛！我明 白你话佢老婆啊嘛，佢嗰、那个不过佢个老婆又系几现实噶，真系一少少风吹草动啊，即刻急急嘅松人，又走得好快，又真系佢个老婆系嘛？即系你睇到现实得几紧要啊！ 唔系啊，即系我觉得咧。系即系基本上你睇到阿 Salim 咧，佢俾即系自从佢嗰张咁嘅，即系你知佢之前我哋都讲过噶啦 ，Auburn 嘅市长啊，雪梨西区啊，就无法无天咁覆，即系冇攞呢个叫做封路令啊，法庭许可证咁封咗几条路嚟拍佢个结婚 video 啊嘛。其实佢拍完嗰个 video 之后咧，即系又揭发佢逃税啊、起咸水楼啊、贿赂呢单嘢咧。佢我谂其实即系一个正常人，如果见到我老公咁样咧，都顶唔到压力啦。大佬你每日都有记者啊、狗仔队啊喺你屋企门口咁暴你、啊，大佬行步路都冇私隐、啊，即系正常人都顶唔到啦。同埋即系你睇到即系呢个咁嘅叫所谓 video 流出， 你都知呢条友脾气暴躁，性格啊暴戾，即系屌你你外父外母都可以话啊 ，need to rape your father and mother， 你完全真系，即系可能佢又系喺屋企 SM 个老婆。吊住佢嚟吊都唔緊嘅， 喂佢揼佢老婆都唔出奇喎，咁喺屋企。 唔係有嘅，即係我唔知道你有冇睇呢個叫新聞咧，即係講話其實阿 Salim 咧喺佢老婆屋企咧就刑事恐嚇，而家其實係有法庭監管令嘅，差佬而家抱住佢噶，係啊，因為佢走去刮佢老婆啊嘛，佢老婆唔鳩理佢啊嘛，跟住之後佢喺佢外家出邊咪喺度即係犯膽啊。 咁應該佢老婆有 injunction 㗎啦，應該有咗禁制令㗎嘛，應該有。 咁我唔知啦，但係即係呢單嘢係好好笑囉，啱啱即係。 我都覺得好笑喎，真係好 dramatic 喎，都唔夠一，係咪有冇一年你結婚好似冇搞一年已經離婚喎。 冇啊，就已經好巴閉㗎，結婚嗰時候成條大公司行行架車都幾廿萬㗎，拍到成條嗰架車都。 有直升機又剩㗎嘛。係 啊。 直升機都有啊，即係啲噴射機都有啊。 即系唔好，真系唔好咁高调咯！真系你咁样，除非你真系好人缘嘅，即系如果唔系你咁样，真系吓。 系啊，或者你好似猫金汤匙咁样，含猫金汤匙捻咯，冇去高调咯，冇捻调得你。 喂，好高调喎，$5啊，大佬。 系喎， 即系今次成扎记者开晒镜头先至递$5出嚟，真系惊人影唔到，仲要慢动作，惊人影唔到啊！ 澳洲五毛党。夹埋个黑烟做地，可能之后要回水嘅，屌之后，攞翻$5嚟，仆街你$5啦， 影件相啦，攞翻嚟， 影件相啦，攞翻， 唉，真系， 完啦，攞翻$5嚟，我屌你老尾啊，你唔好以为有一袋啊，真系， 唉，澳洲政坛都多呢啲搞屎啲嘢。 不过澳洲唔闷，我觉得而家澳洲个即系嗰个政坛啦，又俾佢继续执政。 Gordon Hanson 就嚟开档噶啦，应该。 Gordon Hanson 先讲紧今日坐边个位。 喂，其实佢其他几多啲人噶，阿 Temple 啊 ，Labour 啲咁鬼死废，其实真系扶植咗阿 Gordon Hanson 嘅上位嘅啫，系咪？ 即系我啲乐观其成啊。 嗯。 但系 应该要有呢啲人嘅，你冇呢啲人真。 即係雖然 Pauline Hanson 就啱入到去啦，但係你有冇睇到呢個叫做嗰、那個叫乜鬼嘢即係呢個中國電網終於 ban 咗，係啊 ，officially reject 咗。 我 script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咯。 喂，我收你先，你嚟講。 OK。 Okay. 好啦，喂，咁我哋差唔多，喂，我哋而家差唔多夠鐘半場，咁就我哋休息一陣，轉頭翻嚟。 好啦，唔該曬。OK。咁我遲啲，我快先同你講。 OK， 好，拜 拜。系咁送走咗二世祖啦，二世祖而家就风流快活啦，咁就嚟翻我哋第二节啊，讲翻啲澳洲本土嘅嘢啦。咁咁头先就讲到呢、這个澳洲嗰个纽省个电网啦，就是、中国就买唔到啦。咁就本来系嗰个中国电能定中国电力同埋长江就想收购嘅，咁咧就因为呢个国家安全理由啦，咁啊就俾我哋嘅财长啦 Scott Morrison 就否决咗嘅。咁但系都阻挡唔到啲人咧过嚟澳洲洗钱、哦。唔知道大家有冇最近留意一篇新闻咧报道，讲有个上海仔咧。佢26岁嘅就我估计佢姓沈啦 ,SHEN, 就嚟咗澳洲6年之后就攞咗 PR 啦，就喺度开始喺度买楼啦，大家冇留意呢个新闻。 有睇过下喺 啊。 係呀。影相出嚟嘛。 係呀，话佢即係。 影个靓样出嚟囉。 嘩，戴住顶帽嗰个真係样真係真係想揼佢咁滞，跟住仲喺度揸住个电话，摆明啲钱就唔係佢赚返嚟㗎啦，但係都抵佢喎，佢最后都买唔成嗰间屋喎，就俾第二个都系中国买家买咗。咁你知唔知嗰间屋最后买咗几多钱啊 ?Eastwood 嘅四房屋。 四房应该都唔平喎，应该讲得四间房。Eastwood 而家好 hit 啦，又系啲新嘅头。即是新嘅華埠嚟㗎真係又 係。佢學區房嘛啲即係嗰啲社區房嘛啲嘅。 我知道。喂我又諗喎 ,Issue 呢喂遲咗又係將嗰班韓國人講走㗎喎。 冇咗韓國人好耐啦 好 耐啦。冇曬落 Sheffield 啦。 係以前咪嗰條鐵軌分開兩邊㗎嘛冇而家冇埋冇曬㗎嘛。我就諗到已經之中系咁站入去，啲韩国人仲边有订期啊？嗰度真系。 哇！咁讲翻头先间屋啦，就买，结果买1.835个 million 澳纸嘅， 系啦，咁头先你讲起Esau 啦，其实咧我有个旧同事咧鬼佬嚟噶，佢住 Esau 住咗卅几四十年噶啦，跟住旧年咧都顶唔顺咧搬走咗，跟住我问佢点解你搬啊，跟住我其实之前节目都有讲过，就系、是、因为佢见到啲铺头以前全部鬼佬嚟噶嘛，即系俾啲唐人一间一间咁买咧，连最后嗰间都俾唐人买埋啦，跟住佢就顶唔顺。 其实 Esau 必然会成为另一个 Hershel 或者即系净系系 copycat， 净一模一样。你行咗 Esau， 你觉得你同去咗 Hershel 一样噶咋？即一定系咁，一定系呢个结果啦。 是不是殖民啊？其实 系啊， 系啊。咁咧讲翻 auction 啦，头先讲紧买楼啦。咁咧其实咧嗰、那个报道咧，除咗去 Esau 之外咧，仲去咗雪梨嘅其他区咧，就去即系。做一個 research 就派啲人去即係睇下啲 auction 係究竟買嘅屋嗰啲人係咩人呢，即係個樣啊同埋個身份啊，即係可能買咗之後佢訪問啦、啊、咁結果發現呢喺北區呢大部分呢嘅屋呢都係即係佢哋做咗一二三四五六總共係去咗七個區去做呢個 research 嘅上個禮拜，就結果呢有發現有六個，起碼有六個 auction 呢就係、是、俾中國買家買咗嘅，得一個呢唔係中國人，仲要係一個東歐人。你話呢、這個你話呢啲錢洗過嚟係咪好嚴重？ 咁啲我哋啲真係即係土生土長嗰啲本地買家去邊呢咁 啊？根本你都買唔起，因為而家 唔係啊，即係土生土長啲買唔起啊。 系啊，你份人工根本就唔够，连做个贷款都唔够，人哋都唔使贷款，一个电话就爸爸咁就有钱啦。好似呢个姓沈呢个僆仔大剧冇嗰个僆仔咁，系啦。 因为佢哋要买嗰、那个即系吸收嗰、那个嗰、那个个房地产，根本唔系用本地嘅经济生产，喺外地嘅经济生产嚟，所以喺度嗰度咧系脱节嘅，同本地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那个生产嚟，即系。 根本就同呢度脱节啦，咁其实政府唔知点解啦，唔学温哥华，唔学其他即係譬如 London 啊嗰啲，其实佢哋都即係比较有控制啲，同埋佢哋比较即係嗰个分配比较好啲㗎，即係你唔会话穷，即係伦敦其实都好多人都住唔到 city 㗎嘛，但起码佢哋个铁路嗰啲系统几好㗎嘛，咁佢哋都可以住远啲㗎嘛，但你澳洲你即係雪梨呢度你系冇可能住太远。因为嗰啲火车系统实在太差， 同埋啲譬如道路基建真系冇发展喎，点解澳洲真系冇发展喎？你睇你起咗啲咩新路，或者有啲咩有即系有啲咩道路上嘅配套系有进步咗咧？近呢十年八年系冇，只有系恶化。 West Connect 咯 ，West Connect 系啦，俾钱。 我觉得啲大白象嚟嘅，即系其实都唔当做几大。其实最简单，佢起啲可以日本嗰啲快啲嘅火车就仲好。其实日本啲人系唔会住喺市中心噶，即系好多住喺好远嘅系。 嗯， 咁系啦。讲起呢、這个海外人啦，咁好似猫主席，你都有啲嘢想可以讲下，关于呢排系咪你有啲？見到有啲 case 咧，係關於啲海外嗰啲人嘅。 係咯，我就發覺嗱，點解我哋成日話喂，嚟到澳洲真係有金執咩？點解啲人個即係總之正道好咩手法都嚟到就個都唔走喎，嗱先，即係講都唔走。咁點解咧？咁然後發覺其實我哋澳洲真係幾人道主義同埋幾即係幾大愛嘅喎，真係幾公平，即係好多人喺地啲國家真係冇呢個待遇嘅喎，甚至你係譬如好似話最近我就接觸過一啲即係啲黑民啦，所謂啲非法居留嘅人士，因為我就即係協助佢哋做一啲即係法律上嘅程序上訴啊之類咁嘅嘢啦，咁我就開始接觸到我哋國家係點樣去即係去處理呢啲咁嘅人士嘅，咁就發覺。非常講人道同埋係好公義好公平。咁嗱，有一樣嘢其實我就有少少即係幾尷尬下，即係有少少矛盾，就覺得我就好即係好叫 proud， 好驕傲。然後我哋國家係真係咁講人權，係咁講道理，係咁文明、咁先進去處理一啲，譬如話甚至有啲人我哋認為佢犯咗法或者係嚇做錯事嘅，但係我哋國家係咁有人道喎，真係呢啲西方國家真係咁公義、咁公正喎，即係俾足佢權利，俾足佢所有應得嘅嘢喎。咁又另一邊諗下，咦？既然係咁，啲人就係完全係利用曬我哋呢一個呢種，即係呢種大愛咯。咁好多人，我真係唔走嘅喎。我同你講

歪我哋納税人啲，所以點解有啲人會嘈話要唔歡迎咁多啲難民啊，唔歡迎咁多人嚟？真真 有啲阿婆阿伯啲生活都冇佢哋咁好喎、 啊。係啊係啊，咁、啊、有啲佢哋譬如有啲懂法律或者有啲即係有人幫助咁，或者啲我見有啲拖到成年幾兩年添。喂，其實啱曬啲宅男宅女喎，反正你冇乜所謂㗎，你屋企喺出面又冇自由冇問題喎。其實最緊要有間房俾擺部電腦得㗎喎。咁其實啲宅男宅男嗰啲所謂啲宅男宅女咧。是非常之適合嗰個維拉嘅生命，非常之適合佢哋嘅喎。 咁或者嗰啲懶人都啱喎，其實。 係啊，喂，仲有聽埋有啲趣聞添，入邊有出趣聞就係正如我咧，嗱，譬如有啲有啲非法嘅黑人去做咧，譬如有啲從事即係啲妓女行業或者性行業啊，咁可能就俾人捉到啊，咁要遞解出境咁樣啦。咁喺遞解入邊，可能佢又上訴啊、拖啊咁啊，拖兩三年啦。喂，我仲聽聞趣聞到咧，有啲即係嗰啲妓女諗住都係走噶咯，喺入邊做埋生意啊。因為其實佢有好大自由，係啊，因為佢有公眾地方俾你活動噶嘛，譬如有啲私人空間啊，啲房間啊，啲即係有啲公眾嘅更衣室啊，嗰啲殘次之類咁。咁聽講話咧，即係聽聞啦，我去探嗰時聽人哋講，我聽話邊嗰啲懷念都係衰咗，懷念都係遲早都係趕走咯。咁懷念佢過嚟都係做呢行噶咯。咁入邊嚟講有生意做埋添 啊。 唔係佢，因為佢自動轉，佢可以用轉賬啊嘛。佢未即係喺户口度轉賬，譬如話我啲個銀行户口，你個銀行户口，咁佢哋可以用嗰邊可以用電腦用網噶嘛嚇。咁如果你咪譬如你户口就有幾十蚊嘅，咁我睇住你過咗俾我，咁咪可以提供好咯。即係我聽到真係有咁嘅情，真係咁嘅情況咯。即係聽入邊啲人講翻出嚟，咁樣我都嚇。真係奇聞喎呢樣嘢，因為佢哋嗰啲人係唔係罪犯嚟㗎嘛，佢哋其實佢哋因為佢哋呢啲人就國家覺得我將你哋搵咗入面即係剝削咗你嘅自由嚟講呢，就已經好大懲罰㗎啦。咁入面嚟講呢就好大自由嘅，即係佢哋自己做乜嘢，自己交友即係話作為交友啊、結社啊，冇問題啊。變佢哋自己即係點玩啊，做乜做乜，即係唔會妨礙佢哋嘅，即係總之冇力傾啦。佢哋係唔會妨礙佢大家傾偈啊、聯誼啊啲嘢㗎，同埋啲俾上間裏邊有打波咁樣啦。咁同埋嚟講咧，我哋係佢入邊啲人係每個禮拜有25蚊俾佢哋嘅喎。咁25蚊俾佢哋我嚟做咩咧？原來因為變啦，譬如佢會有便利店嘅喎，咁可以可唔可以買煙嘅？食煙都得㗎，買煙啊！買汽水買嘢都得㗎喎， 咁就俾佢哋雞啦， 即係係啦，俾佢哋可以買㗎喎，即係俾佢哋買嘢喎，咁亦都好自由㗎，因為佢哋嗰度呢係冇售貨員㗎喎，即係嗰啲佢有間好似七仔咁嘅形式呢，譬如啲人入面我想買罐汽水飲，想買個牌朱古力食，咁佢哋可以買，咪揸張卡嚟買，咁但係冇人嚟佢喎，咁你攞咗就走㗎都可以。真係講自 動 啊！唔係好似我哋而家我哋去超市咪有得自動去嘟嘟嘟嗰啲嘅啦，唔係咁就係咁樣咯。 即係俾錢咁樣吹唔漲 啊！吹唔漲咁咪我哋又咪又我哋啲納税人埋單咯。 係咁，啲人咁想難民喎，真係 嚇。係啊，真係其實佢真係純粹係攞曬。即係佢常常係繼續攞曬我哋啲利益，咁啲利益就係我哋去俾咯，即係直接等我哋賣咯咁樣。可以，因為講人道嘛，佢冇咗對鞋，我就係要，如果喺人道嚟講，佢係犯咗移民法啫嘛，佢冇犯罪啊嘛，咁佢基本人權嚟噶嘛，佢對鞋爛咗唔行得或者唔好，隻眼鏡唔啱唔配，我哋基本人權係要俾翻佢哋噶，即係要提供俾佢噶嘛，咁咪我哋個西方嗰種偉大咯， 即係好偉大喎，大我哋啲錢嚟俾佢哋。 咁你睇德國咪係囉，邀請人嗰啲人去到都話、哦、我哋係邀請過嚟，所以我哋唔做嘢我哋唔應該做嘢咁係咁就係呢、這個即係最近就係個經驗，就令我對呢、這個即係嗰啲所謂啲拘留中心啊，同埋嗰即係好大改觀囉，即係以前有少少負面嗰種嗰種睇法，咁佢話我唔係嘅，咁正嘅原來係，即係除咗 唔可以出現，但係點解嗰啲工黨仲喺度講話運啲 refugee 嗰啲好唔人道又成嘅， 我係咪另外一類啊？係咪好似嗰啲即係我接觸呢個我就覺得非常之即係非常之好嘅環境，同埋我覺得係國家有時濫用咗少少福利咯，即係俾人濫用咗俾人哋即係 唔用咗囉。咁你諗下呢啲嘢係咪全我哋自己納稅人口裏埋單囉。咁其實同埋你講呢，有啲即係我工作程序上呢，亦都有啲片面就發覺，因為好多人呢，譬如即係一入去之前呢，佢哋本身有錢㗎，其實佢哋係實即係我哋個理論其實嚟講呢，佢哋係應該係自己負責返嗰個洗費㗎。譬如話佢喺入面洗咗幾多錢，咁嚟講呢，我哋澳洲政府係應該向佢收返個費，俾佢住咗三個月，總共使咗幾多次，使咗三千幾蚊、兩千幾蚊咁樣啦。啊，講你就張機票千幾蚊咁樣。咁照計嚟講咧，係要向佢，當然會出張單同佢收返嘅。咁但係佢證明佢户口冇錢嘅話咧，咁冇辦法，都要趕佢走。咁啊，嗰啲費用咪我哋俾咯。咁所以佢哋有啲人咧，佢哋自己即係有即係醒目嗰啲咧，佢一俾人捉咧，佢就即刻將啲户口全部轉去另外嗰度。譬如話我你俾人拉咗，冇錯，即係當你咧，你咧你就即刻將啲户口轉曬，將啲錢轉曬我度。咁睇你户口冇曬錢，你個户口冇錢，咁到時追你還錢都冇，咁你哋俾佢睇我，我冇錢咯。 咁個 friend 攞咗啲錢俾翻你，咁你都冇喎。 咁都係冇㗎，咁都係㗎，係㗎，即係你剩得個咯。咁跟住你出翻嚟，或者你翻嚟，我咪俾翻你咯。即係變咗係冇政府冇得同我收。嗱咁你話，就算我話你收唔到，就算俾個 friend 食咗都好，但係都係我哋澳洲人本地，我哋澳洲嘅損失嚟㗎嘛，都係我哋負咗條債啊嘛，係咪？ 係咯，都係我哋埋單真係。 咪用我哋埋單咯，用我哋埋單咯，所以就係咯，所以就有時即係諗到有少少矛盾啦，自己做呢樣嘢，即係有少少覺得嗱，譬如話喺幫佢哋攞個福利，咁啊，梗係爭取到啦。譬如梗係講人權嘅，有咩人權，有乜嘢乜嘢。咁其實我當佢爭取福利嘅時候，其實係剝削緊我哋自己本土嘅福利嘅喎，係咪？ 係啊， 即 係 我哋要幫佢哋嘅喎。 我就唔明點解唔幫啲本地人爭取先咧？即係其實好多阿婆阿伯都好慘，即係好多阻教。即係你我講真，我覺得香港選舉都好，有啲人都會講下啲阿婆阿伯嗰啲咁嘅嘢。但係呢度選舉，你有冇發覺係冇人講關心啲 local 啊，冇人講啲阿婆阿伯有幾慘咁樣嘅。 係咯，如果你話嗰啲咁嘅環境，你話可以俾翻本地人住咧？啊，唔得。 係啊，因為我真係親身經歷過，你都知呢排好凍噶嘛。咁我而家喺貴老區噶嘛，我見到有啲。阿婆咧，佢咧好惨嘅，即系佢一世咧鬼佬鬼婆嚟嘅，挨咗间屋翻嚟啦，跟住而家到老咗啦，因为佢哋都唔系做啲好高级嘅嘢嘅，咁而家有病啦，想即系我问佢哋点解你冬天，即系佢哋好冻，佢话冬天，佢话冬天都唔开暖炉啊，佢话佢哋冇钱交电费。 系啊，电费好贵，而家澳洲啲电费好贵啦，即系所有其实我哋啲 utility 啊，即系。日常所用嗰啲資源係好貴嘅。 我意思真係覺得啲人阿伯都好慘，好多阿婆阿伯咧，其實好多失去靠份 pension 嘅政府咧，根本連基本嘅開支都搞唔掂啊，好多係啊，我而家少啊，係啊。 係啊，佢數住㗎啦，真係數使咗一蚊就一蚊，真係係咁多就咁多，佢哋同埋佢哋即係。系啊，真系好可怜啊！成日睇见 冬天，我觉得佢哋好惨，即系咧冬天你冻，想买多件衫着，佢哋又冇钱；想开暖炉咧，又惊嘥电。咁同想冬天想食多啲嘢，又冇钱买嘢食。 系啊，所以我哋即系我哋所谓，即系我哋，所以我哋啲带有啲即系叫做本土主義啦，其實講好聽啲咪叫愛國主義，愛國主義。所以我哋國家成日係會睇到呢啲係會有心傷，即係點解？即係等於慷他人之慨，即係對點解啲外來人就咁慷慨？因為我哋即係要喺國際啊有個形象好好好，咁但係我哋自己本土啲人咧，係咪？點解我哋自己要我哋自己本土 suffer 咧？ 係啊，點解同埋好多 regional 嗰啲僆仔都冇嘢做，點解冇人幫咧？係咪先？ 係啊。 好惨，我见到有啲人真係 Facebook 度 post 晒牌话 I want a job 咁，好多而家多咗好多。 因为揀咁，真係即係你有你嗱，你啲 migrant 多咗嘅话呢，咁自然係会黑工会多咗啦。咁黑工佢哋真係人工係低好多㗎嘛。咁对雇主嚟讲，佢係睇嗰个利益㗎嘛。即係佢会睇个人嚟，即係大过呢个整个社会嘅利益㗎嘛。其实你唔讲话啲普通啲细嘅公司啊，普通间酒楼啊或者餐厅嗰啲，佢点会諗到國家大義呢樣嘢喺頭㗎，係咪先啦？係咪唔佢哋唔會諗呢樣係啦？係你知得我，總之我慳得幾多人工，我賺得幾多錢就幾多錢咁。你唔好講話呢啲咁嘅小即係小企業啦，或者即係甚至大企業都係啦。你講咗銀行啊，

unleash 佢哋啦。 系咯，系咯。 系啊 ，Party for Freedom 咁咯。点解佢系 focus 喺嗰个 Muslim？ 其实点解系咯？学你话斋，唔调翻转你 focus 多啲睇翻而家本地有啲咩问题？譬如好多人冇嘢做啊，啲老人家冇钱啊，咁嗰啲点解？ 系啊，冇错啦，即系比做啲比较堕入一啲噶啦，系嘛？即系堕入一啲嘅。 好犀利啊！而家 Medicare 话有啲癌症病人咧，唔再资助某啲药物俾佢哋医病啦。 贵啊嘛，嗰啲又贵啊，系咯，咁 大部分人都唔会睇，即系大部分人都唔会睇啲嘢嘅。 系啊，即系 澳洲太懒咧。 再总之又系讲嗰句咯，我哋叫做咯，即系唔吉到肉唔知痛咯，真系。 但系一吉到肉咯，真系搞到你噶咯。 系啊系啊，搞到其实都 减晒系。 O K。 咁係啦，睇下第日唔知阿 Lick 佢哋下一輪有咩搞，唔知點解佢哋之前都好多會唔會再去 auction 嗰啲，唔知知唔知道 知啦、我都唔知啊，都佢哋都係注意喺嗰個咩囉，嗰、那個喺對嗰啲回教囉，嗰啲好似佢哋好似專注喺回教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議題上面， 即係轉咗喺嗰度，轉咗喺 係啊！暫時佢哋係專注咗喺嗰個方向嗰度咯。 喂，其實而家 auction 好嚴重喎、啊，你快啲通知佢哋要留意一下喎、啊！而家 係啊，佢一排咧就係佢一排咯，都冇用啊！我哋個牌唔夠地張銀紙大啊！ 都好人， 哇！佢哋啲銀紙大埋幾大張啊？我哋啲牌邊夠大啊嘛？系嘛，系咯，咪希望啦，希望嗱，希望真系咁多政党啦，而家嚟讲啦，大家好多政党就今次选举好多政党都默默苦咁咯，希望真系大家同定思同谂下，究竟我哋有能喺即系政治上点样帮翻我哋澳洲咯，即系而家其实澳洲我哋都系，我觉得系堕落紧，即系以前咪好骄傲，我哋澳洲好好，咁大家发觉成仲话唱话，广州好好噶，退休又好好咁好，咁而家发觉都唔系噶咯。已经开始嚟噶啦吓，都唔敢太过去吹捧澳洲本身而家， 系啦啊，咁或者今集咧就到呢度为止啦，咁多谢大家收听呢集嘅港珠澳嘅节目嘅， 系啊，多谢大家啊， 多谢，好。